第四集，斗牛。下午安宁去图书馆，他花了点时间在校园网上找到了那段视频。视频是跟拍黄芩珍的摄影社的师兄拍的。镜头里的黄芩珍笑容阳光明媚，换做自己一定是无法拒绝笑得像新垣结衣的女孩的任何要求的。这么想想，秦威航能拒绝得了新垣结衣，他还挺佩服的。镜头跟着黄芩珍来到行政大楼楼下，那里停着一辆惹眼的黑色街跑机车。他们起初在议论这辆车，过了一会儿镜头调转了方向，拍到了从行政大楼里出来的秦威航。他走下台阶，一身黑色圆领毛衣，手里提着摩托车的头盔，黄芩珍就带着摄影师走上前去。 摄像机准备开拍。 哎，好嘞。 同学你好，这辆车好漂亮啊，能不能借我们拍一拍呢？不会耽搁您太长时间的。 拍什么？ 后校门过去几百米有个石拱桥，那边的风景特别好，我们想在那边拍一组机车飙过去的镜头。 太远了吧，你让他别拍我好吗？ 啊，好，师兄你靠后点。啊，不远的，你可以开车跟我们过去，也就耽搁你十分钟左右。 现在已经耽搁我五分钟了，你们要拍可以，在这里拍静止的吧。别拍我行吗？ 哎，别碰镜头啊。 静止的怎么拍啊？ 那你们找别人吧，我真的没时间。 秦维航说完就跨上机车，戴上头盔。黄芩珍还想说什么，但秦维航直接扣下了挡风面罩。接下来的镜头里只有轰油门远去的秦威航和被尴尬地留在原地的黄芩珍和师兄。安宁看完还是觉得秦威航没有做错什么，他拒绝人一直是这样的语气，而且言语也没有任何过分的地方，明明是一直怼脸拍的摄影师做得更不妥吧。安宁放下手机，安心打开了课本，总之秦威航没有错。思政和大学英语简直是秦维航的必逃课，就连体育课秦维航也一次都没来过。这天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实在是憋不住了。 谁和他一个寝室？你回去和他说，平时成绩也是要算分的，别以为大学体育课这么好混啊。 秦维航没来，老师的怒气就一股脑迁怒到同寝的安宁身上。安宁刚要开口说话，还没等他说出来我和他一个寝室但是我和他不熟这样的话，老师已经让列队跑步热身了。梁胜涵从他身边跑过，朝他露出了一个同情的表情。隔天下午，安宁照例去图书馆自习，经过体育场时竟然看见了秦威航的车。体育场的上空视野开阔，天空碧蓝如洗，黑色的机车就停靠在体育场路边，沐浴着正午骄阳。街跑长得都挺像，他稍微靠近了些，认出了底盘上的雅马哈字样，车灯侧面还有一个十分酷炫的 R1 标志，这才确定是在视频里见过的秦维航的车。学校骑街跑的人也不多，骑街跑还刚好是雅马哈 R1 的，应该就只有秦维航了。他往体育场下方看去，听见咣的一声扣篮声，循声望去，穿着宽大的黑色短袖 T 恤，运动鞋在阳光下几乎雪白的秦威航正落在篮球架下方，他实在太扎眼了。安宁想到明天就有体育课，还是去带个话吧。顺着看台台阶走下去，下方的声音也渐渐清晰起来。安宁看见三个男生走到篮球场边，手里倒着球。 这就要走了，一个人玩多没意思，还斗牛啊？ 你跟我吗？ 我们两个人太没劲了，三对三吧。我叫雷军，你那天为什么不借车给我女朋友？ 安宁吃了一惊，连忙扶了扶眼镜，看清了这个男生，个子挺高的，长得也蛮帅，头发半长，往后梳着个很潮的辫子头，穿着敞开的衬衫和 T 恤，竟然是黄芩珍的男朋友吗？ 你想干嘛？ 不干嘛，找你打球呗。你不要又说你没时间啊，同学， 可以啊，欠你女朋友的时间我还给你。 好，那谁要和校草一对啊？都没人愿意和你组队，你也太惨了点吧。 哟，人缘不太行啊你。 谁愿意跟他组队？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和我一对一啊？ 哎，我可不想和你一对一啊，搞得好像我在找你报复似的。只是我也没料到你堂堂一个校草人缘这么…… 齐微航，你要是不嫌我个子矮的话，我和你组队。 一瞬间所有人都往他的方向看过来，秦微航也看了过来。韩宁有一丢丢后悔，不是后悔在这一刻站出来，而是后悔没多吃点肉长得高一点。他这样的举动或许是欠考虑的，毕竟自己一看就不是那种可以帮秦微航加分的助攻型选手。但那一刻冲动占了上风，他只是不想让秦微航看起来太难堪。 好， 你真的要和他组队？ 可以了吧，别废话了，上吧。 那你们也还差一个人啊。 你到底打不打？你是来和我比嘴炮的吗？ 到底打不打，我都累了。 是啊， 行啊，那我也不占你便宜。 雷军叫了他一个朋友和他一队，二对二，四个人走到球场中央，周围叫好声连连，体育场上的人也都渐渐往篮球场的方向聚过来。 安宁，你只负责留意我，帮我传球就可以。 嗯。 万一徐嘛， 哪有啊？ 文体双开花呢。 别理他们。 安宁收回了注意力，他心里其实也没谱，篮球他打得真不算好，但是，他瞥了一眼右前方的秦微航，心想，虽然我和他差距有点大，但我只是看着他，应该没问题。丢了瓶盖，由他们先进攻，安宁全程紧盯秦微航。秦微航拿球面对雷军两人，他放低身体重心后，整个人立刻变得极有压迫感，像一只弓着背的黑豹，还是体型最大的那种。球在地面一下下有节奏地拍着，秦微航的手够大，球被他掌控得很牢，要从他手下断球不太容易。又因为腿长，他横向移动的距离非常宽，再加上手臂持球的距离，几乎是身体启动的瞬间就过掉了两人，沿着边线直怼到篮下。雷军追上去拦了一下，但没能拦下，这一球被秦微航轻松拿下。场边有人鼓掌，也情不自禁喊了一声好。这一球让他一下就心安了，自己只要乖乖当好秦微航的传球工具人就行了。接下来轮到雷军持球进攻，秦微航要防住雷军不是问题，但对安宁来说，要单对单防住对方还是有些勉强，一是体格差距，二是他也没有充分热身过，再来他身上穿的衣服和鞋都不便于运动。雷军的朋友轻松就撞开了他，他被撞得差点没站稳，脚踩在边线时心有余悸地想，篮球果然是拼体格的运动。换他们持球进攻，这一次雷军和他朋友显然是有备而来，两个人严密地包夹了秦微航，没有留给秦微航过人的空隙。但秦微航个子高，手一扬要传个球什么的根本不在话下，他从持球突破的姿势切换到起身传球的姿势也快得让人来不及眨眼。球从两人头顶方向传出，安宁接住球往前带，秦微航也在那一刻摆脱防守。雷军和他朋友身高虽然都在一米八以上，但秦微航依然傲视他们一大截，体格上也显然是秦微航更占上风。之前雷军的朋友是怎么撞开安宁的，秦微航就以同样的冲击力撞开了雷军。雷军在秦微航的身体优势面前根本占不到便宜，身体被撞得往后踉跄了好几步。秦微航抬手朝安宁要球，安宁立刻将球传给他，这一球传得非常之惊险，差一点就被雷军的朋友伸长手臂断掉。秦微航接球后他才松了口气，看着秦微航人高腿长两步就跨过三秒区，咣的一声将球扑进篮筐后落地。二一，